下面的故事是来自智利的大朋友马尔塔·卡拉斯科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崔达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从前有一块领地。从前有一块领地，来了一位蓝先生，他全身都是蓝色的。他在他的周围画了一条线，上下左右，这条线把他自己圈在了中间。哦，这是他的领地了。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人，这是黄先生，他全身都是黄色的。他也在自己的周围画了一条线，上下左右，这条线把他围在中间，这就是他的领地了。蓝先生从自己的领地里看着黄先生，黄先生从自己的领地看着蓝先生，他们都用防备的目光看着对方。哼，谁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哦，也许他想侵占我的领地。对，蓝先生想要侵占黄先生的领地。黄先生不乐意，于是他往对面蓝先生的地盘上扔了很多黄色的泥块。哦，蓝先生生气了，他把自己领地的边儿用力的一推，嘘，他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可把黄先生挤得只剩下了一条缝。黄先生的领地被挤成了这么一点儿。蓝先生开心地坐在了黄先生的身上。现在黄先生的领地被挤得只剩下一小团了， 这可真舒服。 可黄先生一点也不舒服，他受不了蓝先生压在他的身上占领他的地方。突然蓝先生身子一歪，失去了平衡，原来是黄先生掉下去了。这可不行，要是蓝先生使劲儿地挤黄先生，黄先生就会没有地方站了。这个时候，蓝先生知道自己闯了祸，他赶紧伸手拉住了黄先生。 哦，放心吧，老兄，那边还是你的地盘。 蓝先生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刚才，他的领地被扯破了。于是他拿出针和线修补刚才弄坏的地方。可黄先生一点儿也不高兴，他感觉自己被整垮了。黄先生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于是他大声叫， 你们快来。 这时候黄太太带着黄色的孩子们赶过来了，黄先生全家人都是黄色的。现在黄先生的领地里站着黄先生、黄太太和孩子们。蓝先生也叫了起来， 嘿，你们快来。 于是蓝太太带着蓝色的孩子们也来了。这下可热闹了，两家人吵了起来。蓝先生和蓝太太，黄先生和黄太太，哇啦哇啦哇啦哇啦的吵个不停。而正当大人们吵架的时候，几个孩子们决定先做点什么。他们跑到一起玩啊闹啊，玩啊闹啊，开心极了。 可是蓝色孩子们和黄色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玩啊，颜色混在了一块儿，他们竟然都变成了绿色的。黄先生和黄太太叫了起来， 哦，太恐怖了，我们都分不出谁是谁了。 这时候有个孩子吹起了一个漂亮的红色气球，大人们惊讶地看着，孩子们和气球混在了一起，气球越吹越大，把孩子们都包了进去，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五颜六色。这么多漂亮的颜色在一起，那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样子。蓝先生和蓝太太说， 哦，这太有意思了。 黄先生和黄太太想， 要不我们也来试试。 于是大人们也走进了红气球里。这一下只有一块领地了，大家都在这里面。大家都说， 哦，大家都在这儿，这真好。 就这样，大家快乐地分享着宇宙中所有丰富美丽的颜色。 啊，小群姐姐有个主意，要是我也给你一块领地，你想邀请谁一块分享呢？ 这样吧，你拿一张白纸，再拿很多很多颜色的彩笔，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颜色来画它。 故事真好听啊，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奥地利的大朋友汉斯·雅尼什和一位德国的大朋友马努拉·奥尔特为我们创作的，是由徐印翻译，任蓉蓉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丽莎生气了。丽莎生气的时候，双手握紧了拳头，身边的亲朋好友谁都不敢触她的眉头，放声大吼，吓得小狗瑟瑟发抖，使出空手道竟能把狂风赶走，天翻地覆过后嘴里念起魔咒，不噜不噜噗，坏情绪找到出口。丽莎是个小女孩，她穿红上衣，她穿白纱裙，可是当丽莎生气的时候，一切都会变了，她的影子会变得特别特别特别大，而且还是血红色的。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的怒火能把人行道两边所有的树干上都打一个大大的结。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的力气能把所有的房子都给推歪了。哐当！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都踢到月球甚至更远的地方。她的小仓鼠，她的布娃娃，她的玩具熊，速速速速入！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会在地上用力地跺脚。啊！咚咚咚，他跺的声音那么响，就连地球另外一边的人也能听到。 嘿，你听到了吗？可能是地震了， 地上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呢。 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 他会趴在地上拼命地用手捶地，咚咚咚咚，他捶得那么用力，周围的一切都被震得跳起来，皮球咚咚咚，玩具熊咚咚咚，布娃娃咚咚咚，小仓鼠咚咚咚。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会放声大吼，啊！她的声音那么大，就连公园里的野狗都被她吓得一直发抖。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只要瞪一下眼睛，就把大个子的贝尔特变成一只小老鼠。要知道，贝尔特可是幼儿园里个头最大的男孩子。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就连她最喜欢的小熊玩具也会怕她。她会趴在床上，拼命地在小熊玩具的身上拧啊拧，揉啊揉。不要，棒棒棒棒棒。当丽莎生气的时候，她使出空手道，那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功，她竟然能把狂风都赶走。嘿嘿呀，当丽莎很生气，气得再也忍不住的时候，便会大声尖叫，叫声持续了好久好久，啊！直到他肚子里的愤怒和生气，就像是一张纸一样，被撕成碎的一片一片，撕得好碎好碎。这个时候，丽莎终于笑了，啊！这时候，丽莎肚子里的愤怒已经像碎纸片一样，都落在了地上。丽莎还是那个穿着红上衣、白纱裙的小女孩，她站在一大堆的碎纸片中间，嘴里念起了咒语， 布鲁布鲁。 他扑地吹了一口气，碎纸片被吹向了空中，随着风飘走了。丽莎所有的愤怒也都消失了。 哎呦，好可爱呀！ 我们班又来个新同学。 好可爱呀！ 哎呦，你干嘛呢，小鸡姐姐？ 我在看一张照片儿。你看，你看，楼下的王奶奶家收养了第二个兔子宝宝。 对，这就是我们班的新同学。 啊，他是你们班的新同学呀？ 是的。 哦，可是他那么小一点点就可以去你们宠物学校了吗？ 当然了，学前班。 学前班呀？ 嗯。 哦，兔耳朵，你不觉得这个新的小宝宝很可爱吗？ 可爱吗？ 他那么小。 可爱吗？ 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你说可爱不可爱？ 他小也得占一张桌子呀，占一个床位，吃一碗饭，跟大家吃的一样，胡萝卜。 对。哎，兔耳朵，你有没有想过要一个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呢？ 没有。 你不觉得你可以当哥哥的感觉很棒吗？ 没有。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现在吃饭大家一个一个在排队，对不对？ 对啊。 就那么一点人。 对啊。 但是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等着的时间是不是得越来越长了？ 可是当你们玩游戏的时候也有越来越多的一起玩的人呢。 哦，天哪，现在这个我们的教室就像罐头一样，好玩吗？ 也许我们幸福小区会给你们宠物学校再多盖一个教学楼呢。 哦。 那倒很有意思。 所以你答应我再去宠物市场买一只小兔子弟弟来喽。 你先把胡萝卜买回来好吗？ 哎，还是算了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放学回来就追着妈妈问死是怎么回事，妈妈就很耐心地对呱呱说，呱呱呀，你看啊，死呢就是没有了生命，也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了，闭上眼睛一动也不能动，就是说没有生命体征，你懂了吗？ 哦，我懂了。那妈妈你会死吗？ 啊，儿子啊，每个人都是要死的，妈妈当然也不例外。刚说完呱呱哇的一声就哭了。 不，我不让妈妈死。 好不容易妈妈哄好了呱呱，可是呱呱又开始发问了。 那妈妈也要把你埋在地里吗？ 是的，呱呱。 妈妈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等埋下你以后，我会天天往地里浇水施肥，那样你就能像我一样快快地长大了。 妈妈把五岁的呱呱抱在腿上，全神贯注地观看篮球赛。呱呱看到运动员们拼命地在抢球，就问妈妈说， 妈妈，篮球一定很贵是吗？ 哎呀，呱呱你为什么突然有了这个想法呢？ 要是不贵，他们为什么不每人买一个呢？那么多人抢一个球多麻烦呀。 呱呱和妈妈一起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这个时候屏幕上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呱呱用非常疑惑的眼神看了看妈妈，对妈妈说， 妈妈你说直升飞机上是不是很热？ 哦，儿子你是怎么知道的？ 哈哈，这不是明摆着呢吗，如果不热这飞机上怎么会装了那么大的电风扇呢？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丰台区华彩儿童教育学校的张义伟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一群鸭。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呱呱呱呱，真呀真多呀，数不清到底多少鸭。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一群鸭，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呱呱呱呱，真呀真多呀，数不清到底多少鸭，数不清到底